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42集。 狼鹰。天亮时，城内的厮杀已停息，因为才下过雨，空中没有浮尘。王宫烧了大半，沈泽川踩过废墟，只能看见断壁残垣。 是宫内纵火。 费神跟在沈泽川身侧，感慨道：“ 明礼堂被烧成了灰烬。” 女帝不受降，以身殉国。大周明帖上，何该有圣印第一笔？ 费圣心心念念的想要回曲都，如今真的回来了，眼见之景，处处陌生，倒不如在中博痛快。他扶刀，为沈泽川拨开前方的碎石块。 她是个烈女子， 叫尤静、敏慎、程峰三人听候传令。 沈泽川主簿， 松月没有回来吗？ 费神看向明礼堂的方向，犹豫片刻， 回来了。 乔天涯在洗手，他的食指浸在铜盆里，散开丝缕红色，剑还在腰侧，剑柄却赤红一片，已经看不出原色。 各处蝎子皆已伏诛，一共147人，其中以宦官为主。 葛青青翻看着内宦腰牌， 头目叫封权，是咸德八年以后来顶替潘如贵空缺的。 周贵惊悚道：“ 这么多！” 葛青青看周贵变色，不禁安慰道：“ 如今去都已经被我们包围，大人不必担心。” 他们言语间，乔天涯已经洗净了双手。他掀起门帘，趁着天还没有亮透，下街去了。 风泉若是能活捉， 孔领无声地摆着手，余小在便没有继续说。孔领看着还在摇动的门帘，低声道：“ 如实禀报府君吧。” 乔天涯还没有走到帐篷前，就听见杨文玉的咳嗽声。他立在门口，抬起手，却没有掀开门帘。杨文玉把帕子叠起来，放回袖中，缓声说：“ 夫君还没有回来，进来吧。” 乔天涯弯腰进去，火盆熄灭了，帐子里有些冷。姚文玉照着长衣坐在床榻上，手中还攥着笔，在乔天涯进来后推开了小鸡。乔天涯逆着那点晨光，在榻边脱掉了靴子，他沉默地倒下来，困在床榻与小鸡逼仄的空隙里，枕着姚文玉的膝。姚文玉身上的药味笼罩了乔天涯，他合眼，像是睡在许多年前。姚文玉一手盖住了剑柄，一手盖住了乔天涯。他宽大的衣袖铺满床铺，在细微的晨光里垂头看着乔天涯。桌上的香掩盖了血腥味，有姚文玉的，还有乔天涯的。 我在菩提山上。 姚文玉轻抚着乔天涯的发。 有一处院子，早上可以看晨晖，日暮后能看到曲都万家灯火成星河。 乔天涯仿佛看到了。姚文玉微微转过头，看着那薄薄的窗纸。 雪来了。 窗外的琼花轻盈飞舞。阿穆尔的额前系着石珠，腰间佩戴着古朴的弯刀，他魁梧的身躯俯下来，替朵尔兰捡起地上的赤蹄绢花。他摊开手掌，绢花像极了真花，这是哈森曾经从启动边境带回来的。阿穆尔说：“ 好姑娘，跟着你父亲回绿洲吧。” 朵尔兰双手接过绢花，摇摇头：“ 我是哈森的妻子，要为雄鹰守卫他的父亲。 他的父亲还没有老。 阿莫直起身，在斜阳的余晖里豪迈地笑起来。 打仗是男人的事，你让我拥有了苏和巴兽的雄战士，你已经为汉蛇部做了很多。好姑娘，傻女孩，你不仅是哈森的妻子，还是他孩子的母亲。草原的明珠应该在赤堤湖畔策马，这里的黄沙不适合你，回去吧。 朵儿兰肩头颤抖，她强忍着眼泪，却还是湿了脸庞。她握住绢花，啜泣着问： 我听到了狼王的号角，我修剪了他的图腾。 阿穆尔垂下大掌，盖住了朵儿兰的发心。 当我与萧方旭一起诞生在鸿雁山的怀抱，就注定汉蛇和离北终究要分出一个胜负。我们在几十年的战争里失去了各自的兄弟，送出了各自的儿子。 他沧桑的面容镀上金光，余晖太耀眼，仿佛可以与朝阳一决高下。去都的消息没有回来，这意味着阿穆尔不再拥有大洲内部的优势。他错过了太多机会，没有哈森，没有中伯补给线，汉蛇部的前途一眼可见。 我的雄鹰飞过离北的雪峰，他的父亲在新狼王的刀前也不会退让。我们是十二部中的强部，强部拥有俄苏和日，只有战死的英雄，没有必退的孬种。 金帐外站着巴音和老智者，老智者的双掌满是褶皱，他搓开枯黄的草叶，望着远处的落日。巴音夹着他珍贵的书： 老师，我们会赢吗？ 老智者没有作答。哈森离开时也曾跪在茶室河水中，问他：我会赢吗？他掌心里的草叶被风吹走，飘向远方。老智者雪白的须发随风微动，他沉默地望着那轮落日，直至天穹变暗。 狼来了， 老智者如此说道。劲风横扫连绵的秋，黄沙浮在铁甲上。年轻的狼王一手扶刀，缓缓站起身，牢牢占据着所有人的视线。落日从他背后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数铁骑。猛站在萧迟野肩头，锐利的目光穿透裂风，跟着主人一起顶在前方。浪涛雪晶从后奔来，没有停下。萧迟野翻身上马，猛振翅，跟随在萧迟野左右。萧迟野带起万钧铁骑，踏着黄沙，犹如无边无际的阴云，兜着黑夜冲袭向下。巴音为朵儿兰送行，他站在马车边，把自己珍藏的书送给了朵儿兰。朵儿兰说： 我不认得大周刺，你留着吧。 巴音执意把书放在朵儿兰膝边， 送给小鹰。 朵儿兰盖住肚子，马车后的羊群叫个不停，他扶着马车看向成群的帐篷。 今晚的月亮太亮了。 巴音以为朵儿兰在担心回城的路不好走，便露出笑容宽慰道： 俄苏和日跟沿途的部族都打过招呼，你带着有雄部的战士，没有人敢伤害你。 朵儿兰面容上没有笑意，她像是正在枯萎的花。巴音猜不透她的心思，即便她成为了智者，也还是个傻小子。巴音摸了摸自己干瘪的兜带，找出一支陈旧的毛笔，他把这支笔也放在了朵儿兰的膝边，黝黑的脸上维持着笑容。 等到明年你平安诞下小鹰，俄苏和日就会接你回来，到时候你就是大漠里最尊贵的女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